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信诚公司的老板和他的客户们一边聊着，一边往餐厅的包房走。悠悠和林信诚走在后头，悠悠随口向林信诚问道： 你妈真的管你很严啊？ 林信诚厚道地点头。 真的不让你交女朋友？ 无论悠悠问他什么，林信诚总是这样应答一声，表情虽然友善，交流却难以为继。悠悠试图让林信诚活跃一些，于是表现出活跃的口气。 那你不跟你爸爸妈妈做斗争吗？ 可林信诚的回答依然简单，没有。 为什么呀？ 我有病。悠悠愣了一下，就此停住，不再多问。也许是因为林信诚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疾病缠身，所以他并不忌讳说自己有病。也许林信诚对女孩从没有兴趣，所以他也不忌讳在女孩面前，哪怕是在悠悠这样漂亮的女孩面前，说自己有病。在信诚公司干了两个多月，悠悠已经跟着林家父子应酬了很多客户。悠悠确实也算见了世面，北京高档饭店的辉煌和排场，酒席宴上的奢华与铺张，都让悠悠眼界大开。那种感受靠想象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悠悠想，何时见了阿菊一定要跟阿菊吹一吹。阿菊以前在他家的白天鹅餐厅和悠悠说起广州的白天鹅饭店，那时的神态是多么神往。可惜那令人神往的物质天堂，他俩谁都无缘见识。现在悠悠可以自豪地告诉阿菊，广州的白天鹅又算什么，比白天鹅更上档次的饭店我也去过，我也吃过，鱼翅鲍鱼也就这样，吃多了也会腻的，最不值的就是燕窝，300-400元一盅，吃完之后你都不知道吃的是什么。悠悠真的没有想到，阿菊不知是否是闻到味儿了，忽然有一天阿菊真的来了。那一天悠悠下班以后，在街上花了2块钱吃了一卷煎饼油条，回旅馆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进门便有服务员叫他： 你是5号的吧？有人找。 悠悠顺着服务员的手指，目光往角落里瞧，角落里平时总摆着个半残的椅子，从来没有人坐，但此时那张脏兮兮的椅子上却挤坐着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脚下还放着两个同样大小的行李。从他们脚下的东西和脸上的疲惫来看，显然刚刚结束了一场长途跋涉。 悠悠喜出望外地叫了一声：哟，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椅子上的一男一女站了起来，男的下意识地拎起了地上的2只提包，女的上来就把悠悠紧紧地抱住了。 悠悠，我真想你。 悠悠也抱住了他。这是悠悠离家出走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家乡的朋友，禁不住双目湿润，悠悠连声音都哽咽住了，想说的话一句也挑选不出来。悠悠抱着那女孩的肩头，好半天才鼻涕拖拖地发出了声音： 我也想你们，我可想你们呢。 悠悠真的想念他们，想念自小和自己一起长大的这个阿菊和阿菊的男友德子。阿菊和德子不远千里来投悠悠，这让悠悠兴奋极了。在兴奋的操纵之下，他把他两个月来攒下的钱财一下子散得个精光。虽说阿菊早就嚷着要来，但是阿菊来的这样突然还是另有原因。悠悠后来听说，是因为阿菊在香港街帮人经营的那个服装摊儿，某日不清不白地少了一箱子货，阿菊和摊主打了一架之后还是赔了1000多块钱。德子也是因为在金宝夜总会和一个醉酒的客人大动干戈，被经理一怒开除。德子在仙泉没有什么势力，原先他的那位大哥文海突然一夜之间人间蒸发，有人说文海去深圳做了生意，有人说他杀人负案在逃。总之德子和阿菊的故事一言难尽，总之他们现在身无分文。他们买了车票到达北京，找到悠悠的旅馆，那个时候两个人的口袋里连零毛的钱加起来也不足100块了。那天晚上悠悠出钱帮他们在这家旅馆租下了一个房间，又带着他们出去吃饭。第二天晚上悠悠下班之后又带着他们到商店去买生活用品，什么脸盆、牙刷、肥皂、牙膏、洗衣粉之类的。德子要抽烟，悠悠又给他买了5盒在北京非常流行的中南海。一连好几天都是悠悠给他们买饭，阿菊感动得不行，发誓以后他和德子找到事儿做一定会分文不少的偿还给悠悠。悠悠说：还还什么，除了我大姐你就是我最亲的人了，你就像我二姐。那些天阿菊和德子也都是在满城跑着找工作，每天都跑得灰头土脸的。阿菊又笑了：哼，怎么样，你们也知道不容易了吧，当初我一个人来北京你们都想象不出有多难。好在德子在仙泉认识个金宝夜总会的老客人，在北京也开了一家夜总会，德子还真找到了他。这老板也真给面子，同意德子重操旧业去当保安。但是面子归面子，规矩还是规矩，1000元的抵押金还是要交的。阿菊只好又来求悠悠，说在夜总会里当保安小费挣得比工资还要多，德子不想失掉这个机会，不知道悠悠肯不肯借一点钱给他。这时候悠悠已经拿不出1000元了，可是悠悠又怕德子失掉这个好机会，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但是悠悠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悠悠想躲还躲不及的江帆。悠悠主动给江帆打了电话，说约他出来有事要谈。江帆正好在王府井的翠华楼有个应酬，就约了在翠华楼旁边的街口见面。那街口有个古老的教堂，夜晚的感觉非常怀旧。悠悠站在那条承前启后的街口，这城市的来龙去脉似乎一目了然，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来来往往的过客，悠悠仿佛觉得自己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了。但是和江帆一见面 悠悠才明白自己完全不是北京人。他既学不出江帆那副北京人的腔调来，也没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更不用说北京人的那种精明劲儿，让悠悠明白自己还差得远呢。江帆刚刚喝了酒，所以说话说得有些冲。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这两个多月你从这儿拿了多少钱啊？你数过？你会不会数数啊你？啊，不会我教你。悠悠说：“ 拿你2400。” 2400？不会吧？你这两个月才拿2400啊？啊？ 啊？一共4000多，有1600不是我的工资吗？还有一点是奖金。 你的工资？没我你能拿什么工资啊？啊？没我你拿什么奖金啊？ 我告诉你悠悠啊，我麻烦你了啊，再算算你到底从我这儿拿了多少钱 啊，你好好算算。 悠悠感到屈辱，在片刻的低头之后还是答道： 4300。 可你给我什么了？你给我什么了啊？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你要的东西我没找到，我们总监那屋子我又进不去，其实其他人的账我…… 你甭跟我说这个。 哎，悠悠， 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拿了我钱没有？拿了我钱没有啊？ 拿了。 好， 得，那你就甭再说那么多废话了。我告诉你啊，这年头没有白给的钱，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该怎么办？你自己想去。我告诉你啊，我的等待是有限的。 悠悠侧过了脸不说话，他的目光盲目地直射在那座老教堂的立面上，那栋古堡式的老房子被灯光装饰得很动人，既像一具明暗有致的现代雕塑，又有强烈的历史感。难怪悠悠那么喜欢他，难怪悠悠把自己也想象成了一个北京人，好像北京的一切都是他的经历，都和他有关。因为北京确实有文化，北京确实很好看。江帆当然不能从悠悠的沉默的脸上解读他心中的北京情结和关于北京的那些咏叹，也不知道自己刚才的穷凶极恶让悠悠生出多大的失落感。江帆只是觉得结束这场会面的时辰已经到了。 哎，我还有事儿呢，有什么事你快说吧。啊， 嗯，没，没事。 没事儿你找我干什么呀？ 江帆说出这话的时候已经做出了要走的样子，他的那部桑塔纳就停在教堂一侧的停车场，而且有个 BP 机已经催了他好几遍了。 我是想…… 悠悠还是厚着脸皮把他的目光抬了起来。 我是想再找你预支一点钱，下个月的钱能不能先给我？ 我猜你找我就是为了钱啊。你说你年纪小小的怎么花钱这么狠呢？你啊， 我是有两个老乡来北京，他们有事儿要急用。 悠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江帆居然把钱包掏出来当场点出了1000块，往悠悠手上一拍说： 得得得，就给你1000吧啊，那200就算利息了。我告诉你，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付钱给你了。这世上人与人、事儿与事儿都是交易，明白吗？你不把我要的东西拿来，没关系，那你就等着走人吧。 你挣不上我的钱，你也就别想再挣信诚公司的钱了，啊！我告诉你，悠悠，谁也不是傻瓜，啊！ 在最后这句话之前，江帆已经转过了脸， 他大步走向停车场。悠悠虽然看不见那张脸上的表情是怎样的，但那声调已经表达出明显的威胁来。悠悠看着江帆开走了那辆桑塔纳，还看见他在路口一边拐弯一边用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街上突然刮起了风，风把悠悠手上那一叠钞票吹得响起来，风把悠悠的脚步也拖得沉甸甸的，风还让悠悠能感觉出这钱的分量也格外的沉。尽管那天晚上悠悠把这钱交给德子时，阿菊高兴地上来直抱他。悠悠看着阿菊心满意足的笑脸，看着德子一张一张地数钱，他也想笑起来，但是却没能笑出来。第二天，悠悠刚刚上班，就接到了姐夫打来的电话。这是姐夫第一次主动地打电话给悠悠。姐夫在电话中告知，大姐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已经没有了，大姐流产了。悠悠那一刻难过的差点哭了，鼻子酸了半天，最后还是把眼泪忍住。自从悠悠知道大姐有了孩子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惦记着这个小家伙，一直等着他快快生下来。悠悠一直猜他是个男孩，他还给他起了好些帅气的名字，那些名字都用圆珠笔写在旅馆房间的墙上。悠悠甚至连那孩子的鼻子眼睛都一一揣摩想象，还想象过那孩子可以满街欢跑的时候，悠悠带着他到天安门去玩。可现在有人突然告诉他，那孩子没了，永远没了，不可挽回的没了。悠悠一时真的很难接受，真的非常伤心，而且悠悠马上想到了可怜的大姐，大姐一定比自己还要难过。这是大姐的第一个孩子，孩子没了，大姐一定非常难过。姐夫接着说到了大姐，姐夫说大姐病得相当厉害，在仙泉看了好几家医院都未见效果，所以他打算带大姐到北京来求治。中央领导都在北京居住，所以北京的医院一定是全国最好的。再说悠悠也不是在北京吗？你在北京这么久了，有没有认识什么有名的医生啊？悠悠这下才搞明白，大姐、姐夫还有阿菊和德子，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北京找了多么好的工作，挣了多么多的金钱，认识了多么多的名人，撞上了多大的好运，好像只要到北京投靠于他，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这也怪他自己过去胡乱吹牛，碰上难事儿从不跟家里诉苦，既怕家里着急，也是自己炫耀，可一旦有了好事，比如找到体面的工作，找到较高的工资，包括又跟老板上哪家饭馆吃饭去了等等等等，他都要迫不及待地报告回家。家里人准以为他在北京就算不能呼风唤雨，至少也是如鱼得水了呢。但是悠悠还是马上回应了姐夫的要求，大姐得的什么病啊？要是仙泉治不好，那就赶快来北京吧。但是来北京又该去哪儿治呢？治得好治不好，治病要花多少钱？姐夫现在还有钱吗？ 这些应该问的话，悠悠全都没问。他那一刻只是太心疼大姐了，太想见到大姐了。一周之后，大姐真的来了。悠悠参加工作三个月，第一回请了假，赶到车站去迎接他们。大姐让姐夫搀扶着走出车厢的时候，几乎把悠悠吓坏了。他没想到大姐变成这样了，这样瘦弱，这样苍白，眼眶也泛着黑圈，连声音都没有亮音了。在人流如潮的站台上，悠悠抱住了大姐哭了起来，大姐也哭了起来。姐夫手提肩背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包行李袋，像是彻底把家搬过来似的。姐夫站在他们身边哑声地问，悠悠，咱们去哪儿啊？姐夫的问话让悠悠马上把眼泪止住了，让悠悠意识到自己此时是主人，他们是投奔自己来的，是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的。不要说没有见过世面的大姐了，就是精明能干的姐夫也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北京。悠悠帮姐夫背了一个很重的包，搀着大姐走出了火车站。他能带他们去的地方只有他那间阴暗发臭的旅馆，尽管他在旅店里给姐姐姐夫租下了一间略大一点的房子，但从姐夫的表情上看，还是能看出姐夫对这个居住条件的失望和不满。就是这个房间，悠悠也只付了4天租金。悠悠甚至想，要是姐夫的电话早来一天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把那1000块钱借给德子了。如果自己手里还有这么1000块钱的话，大姐治病的事总能有个安排。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在我对悠悠后来的访谈当中，我的确发现悠悠有时候是死要面子，她太不愿意把自己的难处向别人诉说，自己再难，也不愿意拒绝别人的求助。他这样大包大揽地把大姐姐夫接到北京安顿住下后，又带着他们出去吃饭，再然后他该怎么办呢？悠悠自己也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大姐和姐夫到来的第一天，悠悠掏钱吃了一顿团圆饭。这顿晚饭差不多吃光了悠悠钱包里最后的钱。大姐帮悠悠把残汤剩菜打了包，打包的时候悠悠侧眼看着姐夫，姐夫一边低头抽烟。悠悠开口问姐夫，我大姐这个病好治不好治啊？姐夫头也不抬地说，哼，好治还到北京来啊？ 那要治得花多少钱啊？ 这才治一个月，家里的存款光光的。悠悠闷了声，无话再问了。姐夫把眼睛抬了起来，现在轮到姐夫问悠悠了。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悠悠想了半天才含混地说道，800吧。 八百？你原来不是说挣2000吗？ 啊，2000是过去。悠悠不知该怎么讲，怎么解释那2000块钱的由来。悠悠能感觉到大姐的目光也移了过来，和姐夫一样的盯着自己。悠悠故意低头装着盛菜，就像小时候做错了什么事情，眼神躲来躲去的。 那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悠悠这才把目光正过来，看着姐夫，又看看大姐。没了。 没了？ 姐夫不相信地问， 你一个月挣2000，两个月挣4000，怎么会没了？你两个月花4000，你吃钱呀？ 大姐见姐夫声音大了，轻声慢气地调和道， 啊，悠悠也不容易，一个月挣2000，肯定要送很多礼。再说他一个人在外面点点滴滴都要钱，不比咱们在家里。再说这又快到月底了，月底谁的手里都没有钱啊。悠悠，你刚才说过去挣2000，那为什么现在就剩800了 啊？2000是因为我打2份工，现在有一份工我做不了了，所以我以后只能拿800。800还不一定能拿多久呢。 大姐转头悄悄地看着姐夫，姐夫闷着头抽着烟屁股。悠悠的心里很难过，她觉得这一切都是她造成的。大姐的尴尬，姐夫的失望，他们一家现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都是他造成的。悠悠很想说两句什么，或者做些解释之类的，来挽救全家的心情，来减轻自己的压力，但是悠悠说出来的话反而把气氛弄得更坏了。 我前两天手上还有1000多呢，后来借给德子了，因为德子找了个好工作， 要交1000块钱的押金。 什么？你好大方啊！你不知道我们要来吗？是我们跟你亲，还是德子跟你亲？嗯，德子不是阿菊的男人吗？你凭什么要给他钱？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要来的，我要是知道的话， 那你不知道你姐姐有病吗？你姐姐病得要死了，你不知道吗？你姐姐养你这么大，她要死了，你管不管？ 姐夫的声音越来越大，大的周围的人都停下了咀嚼，看着他们。大姐拉扯姐夫不让他再说了，但是没用，姐夫继续说下去，内容还是重复的，重复则是表达气氛的。悠悠哭了，他不知是哭大姐还是哭自己，因为周围的人太多了，悠悠没有哭出声来。他心里原来没有想哭，是眼泪自己流出来的。悠悠的眼泪让姐夫停了嘴，老气横秋地叹了口气。 唉，我也是为了你大姐，我也是没法子。 大姐再次劝姐夫， 嗨，那你别怪悠悠嘛，她也没法子。谁让我得了这个病啊？我们这次到北京，能见到悠悠就行了，就放心了。我这病啊，我自己最清楚，治不治都不要紧，我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讲这个啥意思？啊，你不治能站着到北京来吗？你不治，你就不要在这里疼那里疼的磨牙齿，我听也听得烦死了。 我不是没再说疼了吗？我不是一直没再说疼了吗？ 大姐又转脸对悠悠说， 悠悠，我们这次来北京也不完全是为了治病，病嘛，有钱就治治，没钱就养养，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我们来北京啊，也是为了你姐夫。咱们家的店啊，搬不下去了，你姐夫又跟人打官司，人家天天上门来逼债，我们索性就躲了出来。哎呀，我也是觉得你姐夫这样能干的人应该到北京来闯一闯，只要这边有事儿做，你姐夫一定能挣到钱，他以前挣过很多钱，这你都知道。悠悠，你相信你姐夫能干吗？ 悠悠头也没抬地说， 相信，相信。 大姐好像说累了，深深的深深的喘了口气。 悠悠，那你能给你姐夫介绍个工作吗？或者你们这里有什么老板要投资个餐厅什么的，他可以去当个经理。 悠悠愣了好半天，他知道姐夫在大姐的眼睛里是个最能干的好男人。他也知道大姐虽然从小没有父母，但骨子里还是要靠男人。自从嫁给姐夫以后，大姐什么事情都听姐夫的。但是悠悠这回不得不把话照实说了。 经理，经理哪有那么好当的呀？啊，悠悠， 一时找不到经理的事，先干个别的也可以啊。你可以去跟他们说说，你姐夫过去是当过经理的，不过现在呢，不当经理也没关系。你知道，你姐夫干什么都是肯出力的，你可以去跟他们说说，跟他们说。我去跟谁说呀，大姐？ 悠悠不得不打断大姐的话，可大姐反倒奇怪了。 你不是在北京认识很多大老板吗？大老板不是经常请你去吃饭吗？ 悠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大姐，老板人家那是请客户，我是陪着喝酒的，老板怎么会请我呢？大姐，老板让你陪着就说明对你不错，你为了你的姐夫就不能求老板一次吗？ 对呀，我原来在菜场做过，做的算很大了，后来开火锅店，我懂不懂做你也看到了，要不是你在外面惹了事儿，现在那个店应该做得很不错了。你跟你认识的老板去讲一下啊，他要想用我呀，我可以先跟他见见面，成不？ 悠悠再也没有跟他们争论什么，他心里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有口说不出来。悠悠想，人家信诚公司那么大的老板怎么会有兴趣见你呢？你在仙泉开了那么小个小店就以为了不得了，人家说不定连仙泉这个地方都没听说过。这些话悠悠说不出口，说了又怕姐姐姐夫不高兴，以为自己办不成事儿还要找理由。这本来是亲人团聚的一顿饭，是幸福快乐的一顿饭，悠悠孤独了几个月终于见到大姐了，但这一刻悠悠、大姐还有姐夫三个人都不开心。那天晚上，悠悠让大姐睡在自己的屋子里，她特别想陪着大姐聊聊天。他们那天一直聊到了后半夜，直到大姐聊着聊着自己睡着了。悠悠看着大姐笑，笑完之后悠悠也睡着了。第二天悠悠醒得特别早，醒来发现自己睡觉的姿势一夜都没有变，他始终蜷缩在大姐的怀抱里，大姐也一直搂着他，睡了半宿连身子都不曾翻。悠悠从大姐怀里钻了出来，轻手轻脚生怕吵醒了大姐。他抬头看一眼大姐睡熟的脸，一下子把他吓坏了。大姐的鼻子不知何时出了那么多的血，那已经干掉的鲜血把悠悠的肩膀都染红了。悠悠尖声叫了起来，大姐，大姐，你怎么了？他摇着大姐摇不醒，打开门光着脚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叫姐夫。走道上过往的人全都惊讶地看着他，谁也不知道这孩子受到了什么惊吓。在送大姐去医院的半路上，大姐醒来了。醒来后先是惊疑地四面看，然后问悠悠这是哪儿。悠悠哭得说不出话，她还以为大姐再也醒不过来了。在医院，医生给大姐打了针，还给大姐输液、开方、抓了药，打的吃的一大堆，都是姐夫出的钱。悠悠看见姐夫的钱包里确实就剩那么几张票子了，悠悠看着姐夫一张一张的往外掏，悠悠差点哭出来，他差点给姐夫下跪磕个头，谢谢姐夫， 救了他姐姐。 到中午，医生说大姐没事了，你们可以带她回家了。医生也看出他们没有钱，所以也不劝他们住院。他们带着大姐回到了旅馆。走出医院的时候，悠悠胆怯地问姐夫要不要叫个出租车。姐夫摇头说不要了。姐夫把大姐背在肩上小步走，连公共汽车都不坐。那天下午，姐夫对悠悠说： 悠悠， 你大姐这个样子你也看到了，我反正该做的也都尽力了，现在我也没钱了，下次她要是再这样，我也只能随她了。姐夫说这话的时候脸色沉沉的，想抽烟，可烟没了。他的眼睛没有湿，可声音分明是有几分哽咽的。悠悠下午去公司上班了，同屋的老张问他，他大姐到了没有？悠悠说：“没有，没有接到。”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想借钱。悠悠说：“老张，我想跟公司借点钱，您说能借吗？”“ 啊，借钱？哎呦，这恐怕不行吧？公司借钱给职工用，这种事儿还真是没有先例呀。” 悠悠不说话，也没有哭。他想，在这里哭什么？老张也马上把话题移开了。没问悠悠碰上了啥难处，也许怕问多了，万一悠悠开口向他借，借与不借都难看。 啊，悠悠啊，刚才办公室李秘书过来问你在不在，说董事长晚上有个活动要你参加呢。你要是参加不了，就跟李秘书去说一声啊。 大姐还病在旅馆里，这种事悠悠怎么还能参加呢？但是后来悠悠还是参加了。那天请的还是悠悠最早陪过的侯局长。侯局长正巧到北京来开会，信诚公司自然不会放过他。据说侯局长虽然只和悠悠见过一次面，但不知为什么印象特别深，所以这次是侯局长亲自点的名，一定要悠悠来喝一杯接风的酒，陪他忽悠几句，散散心。无论接风酒还是送行酒，悠悠都不是第一次。他的酒量虽然没有长进，但酒风酒胆已经练得差不多，三杯五杯都是一口劲，喝完之后还给人家亮杯底。悠悠好像越来越喜欢表演出一种男人的英豪气，但这回似乎不同了。悠悠刚刚喝了一杯酒，脑袋便有些昏沉沉的。林老板见悠悠今天情绪不对头，便离席把他叫了出去。一出门，老板就把面孔板了起来，问悠悠今天怎么了。悠悠说今天家里出了点事儿。老板说家里出事回家说去，不能挂在脸上给客户看，你接待客户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个规矩你应该懂。悠悠说董事长，我家里现在有了难，我大姐病得快要死了，我是我大姐养大的，她病了我不能不管她。董事长不愧是商人，马上明白悠悠的意思了。你是不是缺钱啊？见悠悠低头默认了，董事长沉了一会儿说： 这样吧，这个侯局长上次说他挺喜欢你的，你愿不愿意今天吃完饭再陪陪他？你只要让公司的客户高兴了，公司也不会亏待你。悠悠也是个聪明人，他先说了一句感谢的话，然后又接着往下继续问，那待会儿侯局长他需要我陪他做什么呀？董事长的面孔挺严肃，他的语气也正派得很。啊，这个嘛，我也不清楚。啊，他想让你做什么，我想他会跟你说的。你要能做，你就做；你不能做，或者不想做，就不要勉强做。反正你自己看，你现在要是真缺钱，有些事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啊。不过你自己定啊，你自己定。你要对钱无所谓呢，那就陪他去喝喝酒，唱唱歌，然后就说你家里人有人得病了，跟他说一下，你就可以回家了。董事长这番话说得很技巧，说得左右逢源，上下不沾，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没讲明啥意思，但意思全有了，自然悠悠也全懂了。也许悠悠在做出表态的时候，自己也并不明白他究竟表了一个什么态，是表示要能做我就做，还是表示不能做我不会勉强做呢？悠悠自己心里也不明确，在林老板的感觉上和他自己的内心里都是不太明确的。林老板也没有再追问，他若有若无地点了点头，就转身回到了包房里。悠悠和林老板重新回到酒桌上之后，那顿饭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悠悠注意到董事长和侯局长互相交流的眼神当中，显然在心照不宣地说着什么。然后侯局长就吃得很潦草，酒也不再多喝了，董事长也催着餐厅快上菜，菜一上完，这顿饭就匆匆地结束了。众人纷纷离了座，董事长陪侯局长走在最前面，悠悠和李秘书还有董事长的那位病公子一行人跟在他的后面。林信成这顿饭几乎没出声，出了餐厅才与悠悠聊了几句。他看上去只有和悠悠在一起才有一点说话的兴趣，但悠悠此时却没有兴趣，他的注意力都在前面的主宾二人的背影上。悠悠看到他们在咬耳朵，侯局长边听边点头，然后董事长突然回头叫儿子，他说，啊，小成啊，你过来。林信成就过去了，父亲又跟林信成咬了耳朵。悠悠看到林信成一言不发，只是听着，连个点头称是的动作都没有。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